拜访。 李先生，今天晚上您有空吗？ 有空。 我想去拜访您。 欢迎，我在家等您。非常抱歉，今晚我没空，我另有约会，请您改日再来吧。 我可以进来吗？ 请进，请坐，请喝茶。 谢谢您，别客气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 忙什么？再坐一会儿吧。 太打扰您了。 哪儿的话，有时间常来玩。慢走。 请回吧。